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欢迎大家收听和你说说诗。咁我哋今集咧就会继续介绍美国当代诗人麦温啊。 系啊，睇麦温嘅诗咧，真系好多智慧吓。一个人活咗90岁，不断咁写作。我谂佢对成个世界嘅思考，对人、对物、对宇宙嘅思考咧，都可以俾到我哋启悟啊。我咁样讲咧，唔单止系话，即系同大家介绍啦。我自己读佢嘅诗，都好有呢种感受。即係一個智慧老人同你講好多嘢，其實你喺度苦苦思索，咁其實佢又已經諗通咗。我就覺得啊，詩真係有咁嘅力量。我好少咁樣公開去多謝一個人嘅，咁我睇佢嘅詩，我真係感覺到我收到佢俾我嘅力量。 同埋咧，今集要介紹嘅詩同我哋上一集介紹嘅詩都係來自佢嘅詩集《天狼星的陰影》，就係佢80岁嘅時候所寫嘅。係 啊，我諗今集呢兩首詩，開頭兩首詩咧，更加呼應呢個題目《天狼星的陰影》啊，因為都同宇宙有關嘅。 嗯，咁我哋首先啦，不如就聽聽呢一首《勸》。 勸，麥温。此刻我們所知的地球是這個黑暗窮籠的唯一居所，上面有生命，它是細密面紗上的傷口，低語的面紗摸索着凌亂的波浪，缺席的波浪不斷閃躍，交前的希望與絕望在無知中流浪，如同我們。我們尋找失落的，時而觸及地球，時而遠離軌道和網，以及知識的靜電、微語、持續。無法辨認他們的聽眾是過去還是未來，無法知道他們是在哪裡聽到這些生者對死者說的話。 圈，咁就係美國詩人麥温嘅作品。 其實如果我哋越去思索宇宙呢，其實會越虛無啦。當然咁龐大無始無終嘅一個事物，又人類入面咁渺小下，咁地球呢都好渺小，但係竟然呢地球呢就承載咗我哋喎。咁佢呢首詩呢入面呢個比喻都幾驚悚㗎，我覺得係。佢話我哋地球呢係呢個宇宙嘅唯一居所，因為目前我哋所知都未有另一個星球可以取代到地球，可以將即係俾我哋去移民啊，或者係將嚟地球滅亡嘅時候人類可以繁衍喺上面。咁佢就用咗個比喻啦。佢話呢地球上面有生命，佢係呢個細密嘅面紗上嘅一個傷口。點解咁樣講呢？細密面紗係指呢個宇宙啦。咁面紗佢冚住遮蓋住一個傷口，傷口上面呢係有細菌嘅。咁我哋人類就好似嗰啲傷口嘅細菌，我哋係借呢個宇宙嘅破綻，宇宙出現咗破綻，人類先意外咁樣生存。呢種係一種完全相反嘅思維方式。如果你從宗教嘅方式就係話，哦，讚美神啊，創造係啦，創造咗地球，人類先得以生存啊，咁美麗。但係佢話唔係喎，地球係一個傷口嚟嘅。喺呢個傷口入邊咧，我哋咧就係喺交纏住嘅希望同絕望中流浪。咁呢個都好貼切啦、啊。人類如果真係咁完美咁樣創造喺世間，咁點解仲會有咁多悲歡離合、咁多絕望俾到我哋呢？所以咁樣去理解，我哋係咪真係其實我哋喺呢個宇宙嘅錯誤或者病菌呢？但係最後呢，呢首詩咁佢都冇話將我哋完全推入去絕望入面去。佢話呢，我哋呢有一樣嘢，佢點出一句知識嘅靜電啊！靜電咧就係、是，比如話我哋冬天嘅時候，我哋摩擦，我哋唔覺意碰一碰，會有靜電發生。呢個比喻都非常之好。靜電係偶然咁樣出現嘅，你唔知係幾時出現，就好似我哋人類嘅知識咁樣，佢好似靜電咁樣，突然間出現，好輕微，佢又唔係話一個超強嘅電流，但係正正因為係咁樣咧，我哋好似聽到一個電波咁樣，聽到生者同死者講嘅話。呢啲嘢呢就係我哋喺宇宙呢尋找个最微弱嘅令我哋存在落去嘅理由。 咁但係個詩名係講圈啦、啊，這個圈係指個軌道啊，定係點樣咧？ 圈其實係成個宇宙嘅一個基本狀態啦。你話銀河係一個圈咁樣噶嘛？太陽係，我哋都係一個個圈，即係地球繞住太陽，太陽繞住銀河係中心，都係一個透一個個圈咁樣旋轉，呢種回環嘅結構。反而咧，我諗到後邊咧，佢講到靜電，講到聽，講到微語嘅時候，我反而係諗到咧，我哋細個我哋做實驗咧，用電磁圈，嚇、啲線圈嚟做發出呢個電報嘅聲音。咁圈本身佢係可以帶嚟聲音嘅。 係，似乎阿麥溫咧，好多詩咧都係同聲音有關， 同聲音啦，同埋同科學有關係嘅。 係，好，接住落嚟我哋聽夜曲。 夜曲，麦温。星星一颗颗出现，归入新近命名的名字，遥远的另一重黑暗中无人记得，那时的观望命名者，他们自己的名字后来已被遗忘于黑暗。夜深了，别的发光体开始在他们周围显现，好像他们从同一深度的年代同时闪现。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哪怕是最邻近的星星之间的跨度，也包含了地球缩忽即逝的全部年纪，他们在并非自身的光中旋转，携带其生命的全部历程。出生只是为了短暂思索、辨认和悲伤，从一个细胞演化到记住日光、笑声和远处的音乐。 夜曲咁就係麥溫嘅作品。 啊，夜曲又係同科學有關係啦。咁呢個科學咧，我哋每個人都會知道啦。星星，我哋而家睇到個星光係好遙遠年代傳過嚟啊嘛，好可能粒星已經唔喺度啦。佢呢度講得更極端啲添，連最初發現呢粒星嗰個人，佢都被遺忘咗啦。咁佢話那時的觀望命名者，他們自己的名字都已被遺忘於黑暗啊！我哋依家我哋睇星圖有好多標準嘅名咧，係由科學家或者由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啊等等去定義嘅啦。但係其實以前嘅每個國家或者嗰啲消逝咗嘅國家，古阿拉伯又好等等，都會有星象學家去發現啲星，然後用自己同佢命名啊嘛。 好似我哋自己中國都係啦。 係啊，呢、這個其實從某種角度嚟講，覺得人類嘅好可悲。你會覺得佢咁偉大，發現有粒星，跟住咧佢以為佢嘅命名係長久嘅，以為佢命名咗粒星，粒星先可以存在。啊！呢啲係人類嘅一種虛妄嚟，即係對自己嘅力量嘅一種虛妄。但係最後連你自己名都消逝咗。但係呢首詩又好似頭先嗰首圈嗰首，由悲觀出發。佢話入邊咧啲星，佢哋隱沒咗喺黑暗中，旁邊又有其他星閃現。而喺呢啲星喺我哋眼中睇嚟，好似係一個平面嘅夜空入邊。但係實際上佢哋之間嘅距離，唔單止係空間上嘅距離，仲有時間嘅距離。有啲已經死咗，有啲仲喺度剛剛爆發。等等啦，喺呢咁样嘅星空之下，我哋人类到底系为咗乜呢？佢最后佢话，从一个细胞演化到记住日光、笑声同远处嘅音乐，呢一切其实都系好短暂嘅。但系呢个咁短暂嘅一个细胞演化过程咧，又好似好有意义咁样。点解呢？远处嘅音乐就系头先我哋提到佢对声音嘅敏感。呢、这个远处嘅音乐咧，就好似一种救赎嘅希望咁样。即係話人類點解成為人類？哦，我哋有音樂，我哋有藝術。呢首詩令我諗到咧，即係我哋發出嗰啲外太空探測器上面都帶一張唱片啊嘛。即係音樂係我哋最後可以溝通嘅，同埋可以證明我哋係文明人嘅一樣嘢。 係咁，仲有笑聲啦。 係啊，呢啲樣嘢就係你話笑聲喺呢個時候聽落咧，又好似有啲悲傷咁樣。 嚇！呢首就係夜曲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聽。给苏东坡的一封信。 给苏东坡的一封信，麦温。 几乎在一千年以后，我仍然问着同样的问题，你一直返回的问题，好像什么也没改变，只是他们的回响更深沉，那是你未老而感觉垂暮时获得的知识。对你的那些问题，今天我也不比你那时懂得更多。夜晚我坐在寂静之谷上，想着河上的你，在水鸟梦中的一片银月下，我听见了你提问以后的寂静，那些问题今夜多老。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咁就系麦温嘅作品。 美国诗人咧好兴写信俾中国嘅古代嘅诗人啦，即系呢种隔世嘅交往，咁佢哋未必中意写信俾中国当代嘅诗人啦。咁所谓即系同代相兴系咁样噶啦。咁我哋都兴写信俾，比如话写俾古罗马时期一个人啊，等等咁样啦。呢啲系诗人好中意咧，就喺隔代嘅人物寻找知音啊。咁其实佢写俾苏东坡嘅信咧，隔篱一首诗咧就系写呢个日本诗人松尾芭蕉嘅。两首诗对照住嚟读咧，好有意思吓。我哋先听咗苏东坡的一封信入边咧，佢讲紧嘅咧就系话，苏东坡喺一千年前佢问紧一个问题，咁佢问紧咩问题咧？佢又冇点出嚟，翻译者亦都冇讲，以具体系关于苏东坡嘅边首诗。其实苏东坡有好几首诗有类似咁样嘅，即系当佢被贬去黄州嘅时候，一个人被贬嘅时候就经常咁样，佢就会不断咁问：点解我会被贬啊？但系我命运点解系咁嘅？我一生点解系咁嘅？但系苏东坡最后咧都系释然咗嘅吓。佢有一首诗就话佢夜晚咧去听住嘅浪声嘅时候咧，佢就同呢个波浪自问自答，最后佢回答一句话咧就话：也无风雨也无情啊嘛。呢个大家都知道佢有名句啦。咁呢度入边咧呢首诗亦都系咁样，佢由头到尾都冇讲问题系乜嘢，更加冇讲答案系乜嘢。就是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情，提问之后只有寂静，而寂静呢就是答案。咁入面有一句话都几关键，佢话喺水鸟梦中一片银月下，呢入面呢无论苏东坡又好，我哋又好，或者我哋共同身处呢个世界又好，可能系一只鸟梦见嘅世界。这个非常玄奥啊，即系 庄子 系啦，即系话系啦，庄子庄周梦蝶，不知系蝶梦庄周定系庄周梦蝶。呢度亦都系话，咁苏东坡你问呢啲答呢啲，同埋我又问你又答呢啲问题，其实对于呢个大自然嚟讲，其实有啲庸人自扰啊。咁都唔需要答案啦，因为我哋可能都系被呢个大自然所梦见嘅。 系，总之就喺银月下啦，一片寂静当中吓，咁就冇需要答案啦。 系 啊，给苏东坡的一封信，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头先有提过嘅《芭蕉的孩子》。 芭蕉的孩子，麦温。在富士村边，有一个迷途的孩子在哭泣。他已经死了300年，谁知道是不是更长。自从那个秋天的夜晚，他妈妈抱着他来到水边，想让水的喧嚣淹没他的哭声，然后他走回寂静。孩子哭了一晚，哭到霜冻的黎明，男人们找到他，像影子般站立在他面前，他们的手相互交谈，直到一个人弯身把一些东西放在他旁边的叶子上，然后他们都走了。他的哭声跟随着他们，跟随着他要写的关于他的词句，无论词句去哪里。 芭蕉的孩子。 芭蕉的孩子呢首诗呢，我可以讲是一首神乎其技的诗。我读到惊心动魄，咁跟住呢，我读完之后呢，我都有去即係上网查啦，到底芭蕉同孩子有乜关系呢？首先松尾芭蕉呢位日本嘅即係排句最出名嘅大师啦，被称为排圣啊，佢係终生都冇孩子嘅。佢係一个所谓嘅行脚僧啊，即係一个云游四海嘅呢种即係准和尚啦，可以咁讲吓。咁佢係冇孩子嘅。佢亦都呢，我冇查到呢，佢有寫一個孩子呢，係好似呢首詩入面一個好似係棄嬰或者係一個被遺棄嘅孩子。因為首詩佢入面出現係一首敘事詩嚟嘅，一個300年前死去咗300年前嘅孩子，好似一個幽靈咁樣，仲喺富士村隔離哭泣。點解呢？佢寫到呢係佢媽媽呢係遺棄咗佢喺水邊啦嘛。咁佢到底係浸死咗佢呢，但是遺棄了他，他喊了一晚，跟住第二日被人發現之後呢，亦都冇被人救走。咁但係直到一個人出現呢，這個人出現呢，將一啲東西放喺佢旁邊嘅葉子。咁係咩東西呢？咁可能呢個人呢就係默溫想像嘅呢個日本詩人芭蕉。佢都知道喺呢個亂世之中呢，佢冇辦法拯救呢個生命。佢就寫一首排句留俾呢個幽靈。留俾呢个即将成为幽灵嘅孩子，咁但系从此之后呢，呢个孩子嘅死亡，同埋呢啲目击呢个孩子死亡嘅人呢，都有咗意义，就系因为排句，因为芭蕉写嘅排句。佢最后呢，佢话佢嘅哭声呢，系会跟住所有嘅人，会跟住呢芭蕉写下嗰首诗呢，一直传到依家。咁应该系呢默温想象呢，诗人为时代作见证呢样嘢。虽然呢个孩子我哋唔知道佢嘅名字，而且喺嗰阵时日本嘅乱世啊，比比皆是一个被遗弃嘅女孩啊，被母亲遗弃嘅女孩。咁但系佢嘅生命系咪就完全冇意义嘅呢？咁可能佢嘅生命就寄托喺一个诗人嘅悲悯之心入边。 好难想象啦，就系点解阿麦温咧要咁样写张呢个松尾芭蕉啊？系嘛？ 系啊，因为呢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一个好伟大的灵魂去感受另一个伟大灵魂啦。即是诗是无能为力的对这种现实。他可以做些什么呢？芭蕉可以做什么呢？他是一个和尚，他可以，可能他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死了。他只要唯一可以做就是为他写一首诗。300年后麦温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为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乱世，佢亦都系只可以写首诗， 呢个讲法比较合情合理系嘛？ 系啊，即系写首诗都唔系容易嘅。我应该咁讲话，即系每个人有佢自己职责啦。你唔可以话好多人话哦，你诗人写首诗，你不如去捐钱，你不如去做NGO。 比较嘅， 各人有各人嘅职责，系咪？我写好一首诗就系我履行紧我嘅职责。芭蕉首诗令我哋记得哦，300年前有啲人系咁样无辜咁样死去嘅。麦温呢首诗提醒我哋再谂翻起芭蕉呢首诗，咁其实佢哋起紧嘅一个系灵魂嘅招魂嘅作用啊。佢通过呢首诗，芭蕉通过首诗为嗰个孩子安魂，然后麦温通过呢首诗呢，同时为芭蕉同呢个孩子招魂，将佢哋嘅灵魂再次呼唤出嚟。 系，咁我哋最后再听听呢一首《迎出》。 迎出，麦温，故事抵达我们，如同全新的知觉。一朵波浪与一棵白蜡树是姐妹。他们自童年分离，但依然彼此信赖。虽然他们都相信是对方走失了，他们珍惜他们自认是家传的共同属性。波浪的闪亮如同夏风中白蜡树叶的背面，而白蜡树的枝条让人想起微风轻拂的波浪。他们每天相互通信，却不知道把信寄往何处。有的信现在才被发现，他们用古老而熟悉的语言揭示一个我们无法想象但一直想要相信的世界观。 迎出，咁就系美国诗人麦温嘅作品。 人呢，詩人呢到咗一定嘅境界呢，就係叫做佢嘅技巧已經如入化境，就係講咁樣。好似呢首詩咁樣，即係我好難想像點樣去寫出嚟，同埋點樣去解釋呢首詩。就從第二句，佢話一朵波浪同一棵白蠟樹係姊妹，呢個係冇理由㗎嘛，喺人世間或者甚至你話寫小說你都唔可以咁樣寫，但係寫詩可以咁樣寫。点解一朵波浪跟住佢会消失咗噶嘛？一棵白蠟樹同海系完全无关嘅，佢唔系生活喺度。佢唯一佢哋相似嘅咧系闪亮。嗱，夏天嘅风吹过白蠟樹葉嘅时候咧，啲树叶喺啲光度反反光喺度喐动，就好似啲波浪咁样。吓，呢个系佢哋作为姊妹唯一嘅相似之处。但更加之唔讲道理嘅就话，佢哋每天互相通讯、你应该可以咁样讲，当大海被微风吹拂嘅时候，就系佢向紧佢不知在何方嘅呢个姊妹白蠟樹发紧一封信或者发出一个信号。咁白蠟樹被风吹动咧，佢树叶亦都系发出紧一个信号，就好似呢个大自然之间咧，好多嘢嘅共鸣。是很和諧的，只不過這些東西是我們所不知，人類所不知道的。 是，但我更加覺得很奇怪，就是他說彼此信賴嘛。 是啊，這個信賴不需要證明的，就是說、我人類要想很多東西來證明、我是你的姊妹，我是你的兄弟、我們是好朋友，都要證明的。但是在大自然之中是不需要證明，他們是指他們天生就是共生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的，他们都是兄弟姊妹，所以是互相信赖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去他第一行和最尾那行呢，是单独列出来的，其实是很理念性的东西。为什么他说故事抵达我们如同全新的知觉呢？他讲的是不是、文学赋予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可能，但是倒转来讲话是这个世界赋予我们创造新的文学的可能呢？那我更加倾向后者咯，就是在这首诗来讲，我们去辨认出来的呢是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呢是人类是可以站在一边的。 好开心可以即是读到80岁的诗人所写的诗，是吗？ 入面呢即是所谓个中有真意，欲辨已惘然，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去到80岁的时候才会真真正正明解这首诗到底是想传达什么给我们。 是啊，咁啊，麦温而家就90岁啦，咁啊，希望佢继续写作啦。 系啊，期待佢仲有新作吓。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拜 拜。 Bye bye。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